离开了，让自己形容，写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，像逐末的满月写作徘徊惶恐，走过时候，忽远忽近的。